提醒各位，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三天89元底价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8盒羊奶粉还要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手拉车，买米买油买菜省心又省力，散步逛街排队累了还有手拉凳，简单又方便，最后30秒，最后3天，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魏延呢是耍了个小聪明，他怕丞相见怪，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诸葛亮心里明白，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魏延是一员勇将啊，哎，暂且先不怪罪他了，就把陈氏斩了。把陈氏的人头遍示各寨，然后悬挂高杆，以正军法。全军上下全都服了，陈氏被斩罪有应得。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就连陈氏的儿子都服气。陈氏儿子谁呀、啊？陈寿啊，就是写《三国志》那位。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陈寿啊，做《三国志》的时候，对诸葛亮的评价呀，还比较公正。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啊，跨渭水进长安呢、啊。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斌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曹真病了。什么？曹真病倒了？哦，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哎呦，打探还挺困难。怎么呢？人家曹魏军呐、啊，封锁着消息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了，曹真确实病了。哎呀，诸葛亮丞相捻然大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该着，是汉室得兴，曹魏当灭。怎么呢？就是这曹真这一病，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要是病轻的话，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之所以没送，就怕路途上有危险。现在曹真正在大营。诸葛亮想到这儿，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何当曹子丹，休矣。曹真呢、啊、完了。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丞相在跟谁说话。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问关兴啊， 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廖化杀死秦良，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关兴一听，对呀、啊，这些人怎么样啊？关兴就明白了，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啊，最近有什么反应？这些人都挺好，就是有些个别的呀、啊，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有点发呆。哎，丞相，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问出来了，这人呢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他是中军大帐的个旗牌官，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我也没仔细追查，今儿您问起来了，我告诉您。哎呀，诸葛亮一听一笑，关兴，你说得好，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啊，遵令。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去功夫不大，把这棋牌给带进来。这棋牌吓一跳，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见丞相十里之后，丞相告诉他，不要怕，我并不加害于你。同时我想问问你啊，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都把你们放回去，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哎呀，丞相，我不是，不必隐瞒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因为是各为其主，实不相瞒，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就是这次啊，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好嘛，那棋牌眼都吓直了，心说是嘛，我们大都督私通汉丞相，这不乱套了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二位坐在一块聊聊不完了吗？何必让我们一个个龙争虎眼的喊杀震天，瞎折腾什么呀？这棋牌泄气了，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让他把这书信带好。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这棋牌一听啊，您放心吧丞相，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了，就是把我分身碎骨喽，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走漏半点风声啊。哎呦，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那缝不了，就贴身搁着得了。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那就不能勉强了，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啊，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回来一见司马懿，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啊，好端端的你把俘虏去的人干嘛全放回来，哦，你想瓦解我的军心呐、啊？嘿嘿，司马懿焉能伤你这个当哦。他立刻传令，让放回来的这些人一律全去催压粮草。那棋牌呢，那棋牌也裹了去了。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他认识的人较多，哎，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锭大金呢、啊、他送出去了，运动了运动，人家把他给放回来，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站在曹真的病床前，都督，都督。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哟，哎，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儿去了吗？你回来了，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他问您好呢。 哎，曹真一皱眉，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他还问我什么好啊。这棋牌一笑，心说行了，都督您别咧嘴皱眉的了，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哎，都督，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我给您念念呢。曹真吓了一跳，什么？诸葛亮给我来信了？拿来我看。是，赶快贴着身把这信拿出来一瞧，哟，坏了，怎么让汉都给塌了？好在字还没阴，您看看吧。曹真吩咐掌灯来。是，端过好几盏灯来，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要不然他坐不住。曹真呢，那手哆了哆嗦，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信的开头写得很客气啊，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妾为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玄耀如三光，欲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机会，揣敌人之短长，绝而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耶谷，遭淋雨于陈仓，水陆困乏，人马猖狂，抛营交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无面见关中之父老，合眼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众达闻震而涕涕，子弹望风而惶惶，吴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党卫国作秋荒，天书记下速来归降。曹真看完这封信大叫一声，把书信趴往地上这么一扔，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呦，曹真这通折腾，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到了后半夜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有人急忙禀报给司马懿，司马懿赶快过营来探问呢。还没等到辕门这儿呢，这位曹真曹子丹都督就咽了气了。司马懿来到曹真的大帐，他一跺脚刚要痛哭，哎，司马懿没哭出来，他问帐中这些军校，都督怎么突然病亡了呢？不至于呀，其中必有缘故。有人赶忙把那封书信拿过来了，说都督看完了这封信就完了。司马懿接过信里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他一看这内容，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子丹呐，你是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你让他把你气死了。司马懿嘴里虽然这么说呀，心里他也很佩服，佩服诸葛亮这信写的实在是够高的呀。信的大意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在信中告诉曹真呢，说是一个为帅的一个大将，必须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通兵法呀，知己知彼，你兵败耶谷，雨困陈仓，被我杀得狼狈逃窜，丢盔卸甲，你丢的那刀枪啊，几乎连道路都快给堵死了，你还有什么脸回关中见关中的父老呢？有什么脸再坐在府里发号施令啊？你几次大败是人人皆知啊，老百姓都给你传染开了，写史的那史官呢，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司马懿啊，让我杀的是处处小心，惊恐万状， 你曹子丹让我杀的是匆匆忙忙的逃跑啊，我西蜀大军是兵强马壮，虎分龙乡啊，虎分龙乡怎么回事？就像龙一样昂着头的那战马，那士卒啊就像老虎一样在看着那猎物，我的将士们一个个是雄才壮志，我那士卒们是气概威武啊，你曹真能比得了吗？我现在就要扫平秦川，将魏国夷为平地，现在摆在你曹真面前只有一条路，你是赶快来投降。你说这曹真能受得了吗？他还不气死啊？他这个病就是从这儿得的，自己呀，总觉得没脸见人了。我处处不如人家司马懿，而我还是征西的大都督，正印大帅，你说我有什么脸回到洛阳见那些文武百官呢？见我曹氏宗亲呢？我也对不起皇帝呀。他就是这么窝囊的，得了这个病，现在再一看这信，两气加工，所以曹真完了。司马懿看过这信之后，嗨，子丹死的委屈啊，不行，我一定得给都督报仇雪恨。哎呦，打仗里边曹真的那些心腹亲信这么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呢、啊，心说行啊，这位司马将军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啊，现在就要率领三军给我家都督报仇，都瞪起眼睛来瞅着司马懿。可司马懿话说出口去了，他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啊这话说的有点冒失，现在不能说跟诸葛亮交战呐、啊，战不得，还得以守为上。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那司马懿要不怎么称得起是老谋深算呢？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哎，待我先把曹真都督尸首运回洛阳，再与诸葛交锋，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呀，先得顾死的，我得把曹真都督尸首运走。众军校一听这话也有理呀、啊，司马懿呀、啊，连夜用战车给曹真运灵啊。把曹真的灵柩运回洛阳，同时上了一份表，表奏皇帝，得把这情况说一说呀。曹睿一见表彰，知道曹真死了，他当时哭了，派文武大臣到城外接灵，把灵柩接进来之后择地安葬。曹睿啊，越想越难过，你看看曹真都督为了我的江山霸业让诸葛亮活生生给气死了，这诸葛亮是欺人太甚，寡人此仇不能不报啊！他立刻传旨让司马懿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杀退蜀军，给都督曹真是报仇雪恨。十万火急啊，就是说让司马懿见着旨意立刻就出兵，绝不许耽搁，再不能这么什么免战牌高悬呐、啊，拒不出战呐、啊，以守为上，这都不行。呵，这位皇帝火了。司马懿接到了这旨意之后，哎呀，他心里在想，按着司马懿的本心，他是不愿意出战的。但是呢，皇帝有旨意来了，怎敢抗旨不遵呢？司马懿心想，怎么也得跟诸葛亮见上一个阵仗啊，同时这个声势还得造得大一点，得让洛阳的皇帝知道司马懿啊竭尽全力给都督曹真报仇，以示司马懿的忠心呐、啊。想到这儿，他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表，派亲信中军送往西蜀大营。西蜀营中的诸葛亮丞相接到司马懿这封战表，他是哈哈大笑啊，毫不迟疑，提起笔来就在战表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把司马懿这中军打发走了。随后 诸葛亮丞相把姜维、关兴找来了。姜维一拱手，啊，丞相，司马懿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敢给咱们下过战表啊，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他好大的胆量啊，难道说司马懿有点急不可耐了吗？丞相，您看过战表之后又因何发笑呢？哈哈，不悦有所非知啊，这封战表啊虽然下到咱们的大营来了，但是不是出于司马懿的本心，按照司马懿呀，他还是愿意据守不战。这准是曹真看过我那书信之后，曹真气死了，司马懿连夜把曹真的尸首运往洛阳，魏主曹睿传旨司马懿让他与我决战，我为了这个所以我才发笑啊。哦，姜维点点头，这才明白，看来司马懿和咱们这一战是迫不得已。正是如此，那么丞相，您打算怎么与其一战呢？诸葛亮瞅了一瞅姜维，看了看关兴，我把你们找来正为此事，现在我有两支密令，你们各领精兵一万，必须如此如此，按令而行。姜维和关兴当时领令，诸葛亮吩咐完毕，第二天一早是四更造饭，五更升帐啊。呵，诸葛亮一看，今天这文武战将与往日不同，怎么回事？一个个呀，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大家都知道，司马懿给咱丞相下了战表了。丞相已经批回去了，告诉来日决战，那就是今儿个。丞相既然传令四更造饭，五更升帐，甭问，今天要与司马懿有一场鏖战。呵，有的那武将激动的呀，半宿没睡，有的擦枪，有的磨剑呢，还有的呀，老早就跑到马棚子去了，看自己那战马去了。嘱咐马童一定要刷六印喂好，随时就要出征了。众将干嘛这么激动，这么沸腾？这也难怪，大家都知道了，说是曹真已经死了，现在呀，曹魏军中就剩司马懿老哥一人了。哼，丞相这回要和他决战了，这一仗要是打起来，不战则已呀，准是一战成功，看来丞相决心已下了，杀败司马懿之后，咱们就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直捣洛阳，中原就是咱们的了。哎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丞相为了夺取中原多不容易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几次出汉中啊，就拿兵出祁山来说吧，连这次都四次了啊！所以呀，大伙儿这么激动。丞相一声帐，众将往这一站，真有点以一丁百的那气势。诸葛亮传令，列位将军，司马懿已经给咱们下了战表了，约我决战呢。看来这一仗是非同小可。司马懿之所以敢下战表，他这是违心的，因为魏主曹睿有旨意，他不敢抗旨不遵。这一仗要是打起来，必是一场血战，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必须抱定西蜀军必胜，曹魏军必败的决心，与司马懿会战。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司马懿他本想是拒不出战，现在逼着他打，他这是咬着牙发着狠出来跟咱们打一仗，咱必须打掉他的威风。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1931年9月18日，

聚集众将，先把圣旨高高悬起，既然旨意下了，让咱们要与西蜀军决一死战，为给曹真都督报仇，这是天子之亲命，谁敢违抗，今日不战则已，如果两军对垒起来，我要求众将三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向前者赏，退后者杀，老夫若不生擒诸葛，誓不生还。呵，众将一听，有好多人都直咧嘴啊，怎么了？心说我们司马将军可是真有点急了，看来这腔子血啊要倒个诸葛亮了。司马懿也是这么安排的，除去少数人看守大寨，剩下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带出来决战呢。这仗在哪儿打呀？在岐山脚下，背靠高山，面对大河，平川旷野，好一片天然战场啊。诸葛亮四出岐山与司马懿交战，这个战场的遗址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西河县西北，那就是1700多年前岐山古战场的遗址。这地方是够宽敞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呀，曹魏军和西蜀军两阵队员了。司马懿在马上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呀，怎么了？他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熟读兵书战策，出世以来可以说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队形呢。先甭提三军队伍，先说这旗帜，那旗帜分八色呀，赤橙青绿红蓝紫，当中高挑杏黄旗，正当中一杆紫缎色大刀旗呀，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汉丞相武乡侯，当中间红月光，书金字诸葛，左右门旗上书八个大字，吊民发罪，安汉兴流。大红削金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孔明。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坐在车上是满面春风啊。看那些战将按方位排列，削刀手、缩镖手、弓弩手、藤牌手、金鼓手、号角手、短剑手、捆绑手压住两旁的阵脚。三军整肃，盔甲鲜明，格气森森，刀枪蔽日，旌旗招展，后代飘扬，那真是杀气冲霄汉，神威冠斗牛。司马懿怎么能不吃惊啊？等司马懿把队列排开之后，西蜀军也在注目看司马懿的阵脚啊，大家也在暗暗点头啊。司马懿可以说是带队有法，布阵有方啊。今天他带出来的飞虎军、飞镖军、铁甲军、敢死军，兵分三队，前后中啊，他是按着天地人大三才队列五方，金木水火土。将校手中的砍山刀、亮银枪、方天戟、流星锤、开山月、青铜剑、龙虎棍、狼牙棒，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呢。左有张虎，右有岳琛，压住两旁的阵脚。正当中一杆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大道旗上绣金字，上绣骠骑大将军、征西副都督，中间白月光中两个大字司马，宝蓝色云罗伞下，司马懿跨骑赤炭火龙驹，金盔金甲红战袍，咬拧环绳挂着斩将大刀。看司马懿生的是黑眉朗目，白面银须，怀抱令旗也是不怒自威呀。司马懿在马上看了一看诸葛亮对面这阵势，他心想，我得先把这位诸葛亮请过来干嘛呀？ 我得跟他谈两句，我得用话把他给压住，先用话赢了他，占个上风，也就是说压一压，杀一杀诸葛亮的这个锐气。看来今天诸葛亮这一战是此战不善，多新鲜呢！你给人家下的战表啊。司马懿打定这个主意了，他本令旗这么一举，冲着张虎岳琛打了一个招呼，这俩就明白干嘛，让他们保驾。司马懿带着这二将来到阵前，请诸葛亮马前搭话。诸葛亮微微一笑，他断定司马懿要有一番谈话呀，要跟自己谈谈。这儿有什么好谈的，也就是说这是两军血战的序幕。诸葛亮一想，你既然带着二将到阵前，我也不能多带，自己带着魏延廖晃催动四轮车来到阵前。呵，这二位三国时期的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角逐啊，今儿个真称得起是兵对兵将对将了，二位在阵前会了面了。司马懿在马上一欠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啊、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是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仲达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啊、司马懿一瞧，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啊、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诸葛先生听了，我主上伐姚善顺，相传二帝坐镇中原，荣辱属二国者，乃我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你不过乃南阳一耕夫，不识天数，强要相信礼仪天灭，只要汝省心改过，细以早回，各守疆界，已成鼎足之势，免至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呵，司马懿知乎者也，拽了一通啊。他告诉诸葛亮说，我家皇帝曹睿那就跟尧王舜帝一样，相传二帝啊，从打曹丕那儿到这儿，可不是两代皇帝了吗？我们在中原这会儿能容下你们吴国和蜀国，那就是说我家皇帝比较宽厚。为什么不打你们？因为怕百姓遭殃。你诸葛亮是干什么的？你不过是隆中一个种地的啊，你怎么不懂得天时，不知道天命，强行带兵来伐我中原？现在你改过还不晚，你赶快把人马带回去。咱们现在啊，就是鼎足之势，蜀魏吴三国谁也别侵犯谁，免得生灵遭其涂炭，你们呢也能保住性命了。诸葛亮听着这会儿，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哈哈哈哈，仲达之言差矣，我受先帝托孤之重，安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啊？曹氏不久为汉所灭，如祖父皆为汉臣，事实汉路，不思报效，反助篡逆，何为不诛？要讲说话，你司马懿哪儿行？差远了，人家诸葛亮啊，摇着羽扇，坐着小船到江东舌战群儒那时候，您司马懿刚从那马关呐、啊、升到曹操府中那个主簿，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司马懿当时给问住了。诸葛亮说：“这什么意思？说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世世代代都吃汉朝的俸禄啊，你怎么不知道报效国家呢？嗯，你还助纣为虐， 帮着曹睿，今儿个兴兵，明儿个打仗，嗯，你对得起谁呀？应该杀的倒是你。哎呀，司马懿听了这几句话，当时这脸儿臊的都青了，他是连害臊带生气呀，主要是气青了。你诸葛亮干什么？你高挑着兴汉的旗号，你就瞧你那两扇门旗，什么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哦，合着就你是正统，休得啰嗦了。诸葛先生，今日老夫在此处要与你决战，我有一言请先生听了。如果我司马懿败于先生之手，我不为大将，我立刻向我家皇帝曹睿上表，我辞职，你可就把我打败了。先生要败了，望你早归故里。你呀，别坐这四轮车了，回你那个南阳卧龙岗种地去吧，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仲达说的不错呀。那么就依你这个说法，可是我要问你，你我是斗兵斗将还是斗阵呢？那当然诸葛亮得问了，你说怎么打吧？司马懿冷笑一声，呵呵呵，诸葛先生，讲什么？讲斗阵呢？你来看，你可识得我之阵法？说的这会儿，司马懿把那令旗举起来，轻轻这么一摆，然后啪的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只见司马懿那个阵脚变了，哗，呵，这队形跟着也变了。哎呦，诸葛亮身边的两位战将魏延和廖化呀，可有点傻眼了，心说这是什么阵呢？哎呦喂，魏延瞅了瞅诸葛亮，心里话，丞相您可得小心呐，看来人家司马懿啊是早有布置，早有安排，人家给咱们可摆上阵了。魏延这气，我们丞相会阵法行，你司马懿干脆也会摆阵呐？啊，怎么想把我们叫住吗？哎呀，这时候魏延还真有点心虚，如果我们丞相要不认识人家这阵，那可就砸了。这时候司马懿也在看着诸葛亮的表情，他心想，诸葛孔明你认识吗？大概你没想到吧，今儿让你见识见识你家司马都督的阵法。这刚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胸这么一挺，那胸还没等挺起来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不想仲达摆的是什么阵，此阵我西蜀三尺顽童皆能摆啊，就是啊，我们西蜀蜀国这儿找出个小孩来都会摆你这阵。这下把魏延乐的呀，在马上一摘位，心里说，丞相这话说的有劲。司马懿愣了，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以大化其人吗？此阵何名？此乃混元一气阵。啊！司马懿咧了嘴了，真有点泄气了，自己费了不少日子劲学兵书看战策，这通折腾，你瞧瞧，让人家诸葛亮一眼就给看破了。诸葛亮冲他一笑，仲达不必恼火，我也有一阵，请仲达过目。说着诸葛亮把大扇这么一摆，靠着军校把四轮车往旁边这么一推，司马懿再看诸葛亮的这阵脚啊，也变了。啊，是他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刚才啪一列队的时候，自己光看西蜀的军校和西蜀的战旗了，没仔细看看，感情人家诸葛亮啊一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把阵法摆好了。哦，他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过是一座八卦阵啊， 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原来司马懿认识我的阵法，那么你既然认识他，你可敢派将来破他？就是说你敢打我这座阵？嗯，司马懿啊，轻轻摇了摇头，怎么回事？我既然认识，我就能破他，那你就可以派将了。请诸葛先生稍后片刻。司马懿说完了一带马回来了，回归本阵，他就要派将破阵了。这时候张虎岳琛过来了，阿都督，您就把这个破阵的令交给我们吧，我们大破诸葛亮的八卦阵。他们也认识这阵呢，刚才司马懿说话的时候，这俩不是保驾来着吗？他们都听见了。司马懿听着这事儿，看了看二将，这两个人很年轻啊，血气方刚，倒是没把这座阵放在眼里。嘿嘿，司马懿心里说，你们哪里知道八卦阵的厉害，可是人家已经请令了，我不好这样灭自己的威风，长人家诸葛亮的锐气，我先说这么一堆泄气的话，说这阵不好打，这不麻烦了吗？那就影响了三军的士气呀。想到这会儿，司马懿一琢磨，我得嘱咐嘱咐这俩人。哦，二位将军要讨令破阵，这很好啊，可有一样，你们可知道这阵该怎么打吗？啊？张虎岳琛俩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没答上话来，怎么谁也不敢说。说诸葛亮的阵我们到那儿就能给他破了，没这把握呀。请问都督，他摆上阵咱就往里杀吧。哎，司马懿摆摆手，那可不行啊。怎么，你看一看，他这座阵摆的是阴阳八卦呀，阳八卦呀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那是假的，一眼你就能看穿。但是最厉害是阴八卦，凶生伤度，惊死井开。你看没看见，他这阵呢有八座门，生井开三门呢，那为吉门；凶伤度死井五门呢，那为凶门呐。你们要想破这阵呢，必须得牢牢记住从哪个门杀进去，由哪个门杀出来，不然别说你们二将，就是两百个上千个大将杀到阵中也休想再逃脱出来呀。好，张虎一愣啊，岳琛没在乎，嗨，都督，那您就告诉告诉我们吧，我们应该从哪门往里杀，从哪门往外杀呀。司马懿点点头，觉得这二将都很聪明，只要告诉他们一遍，他们就能记住。你来看，司马懿抬手一指，你们必须从正东生门杀入。他正东啊是生门，西南是井门，正北是开门，就是生井开这三个门呢。你们从生门杀入，由正东往里杀，由井门杀出，就是说由西南杀出来，再从呢开门杀入，从正北再杀进去，然后再由西南这个井门杀出来，这样反复冲突，是此阵可破呀。二将一听，牢牢记住了，不就这么几个方向吗？正东、西南、正北，都督您就请放宽心吧。人带多了还不行，给他们三百旌旗啊。这三百旌旗啊，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啊，就跟着这张虎岳琛就杀过来了。嚯，催马到跟前，二将来的还真冲，确实由正东就杀进来了生门嘛。等二将杀进生门之后啊，他们举目再看呢，什么井门呢，什么开门呢，全找不着了，也辨不出哪儿是西南呢，哪儿是正北来了。坏了，怎么回事呢？只看人家阵中的这些旗子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摆呀，队伍这么一变形，

理想的基础奶源。但是遗憾的是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三天89块钱的价格，五月一号之后将全面上调瑞麟羊奶粉的价格，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满线了，凡是订购八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依然可以免费获得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手机尾号3509的朋友订购了48盒，0017的朋友订购了63盒，5851的朋友订购了72盒，还有0901的朋友是订购了120盒。 哇， 那看来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会员啊，是在囤货。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一分钟 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今天明天后天最后三天的89元价格， 对， 订购八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加油拨打电话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岳琛问张虎：“这怎么办呢？”张虎一瞧：“咱们就杀吧。”两个小将带300个士卒，要想从诸葛亮的八国阵杀出去，哎呀，谈何容易呀、啊！当时旗子这么一动，两个小将有点眼花缭乱，紧跟着哗啷啷半打锁这么一响，就把这二将油马上给掀下来了。当时啊，300个骑兵加上这岳琛跟张虎，一共是302个，一个没剩，全让人家给逮住了，把他们捆绑到丞相诸葛亮的面前。诸葛亮巍然一笑：“哦，这司马懿啊，怎么派来两个年轻的小将来打我的八卦阵？你们叫什么名字？”两个人站在这是各自通名。诸葛亮看了看这张虎，怎么这么面熟呢？哈哈，娃娃，我跟你打听一人，你可知道？哼！张虎把头一扬：“你问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嚯，别看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呢。此人也是曹魏一员大将，姓张名辽，字文远。你可认识此人？ 哟， 张虎一听麻烦了，怎么？诸葛亮这一打听，打听到根儿上来了。那乃是我家先父。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心说怪不得我看这孩子这么眼熟呢，感情是张辽的孩子。哎，诸葛亮看了看岳琛，还有你。我问你，岳进是你什么人？他这个岳琛刚才呀、啊、还拔头亮相的呢，那派头十足，让诸葛亮这一问，当时把头低下了。那是我家心腹。 两个娃娃，我本当把你们杀了啊，可是呢我捉拿的是司马懿，擒龙擒首与你们无干呐、啊。再说我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饶恕你们，来呀、啊、给他们松绑。捆绑手过来，啪，把二将给松绑。这俩一听，诸葛亮没杀我们啊，多谢了。两个人一拱手转身就要走回来。诸葛亮一想，你们倒不客气啊，不谢这不斩之恩还不算，这刚说放，转脸就走。你们回去可以，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你告诉他，让他好好的多读些兵书战策，再与老夫交战。还有你们两个，今后不要轻易上阵。好大的胆量，居然敢破我的阵。你们，诸葛亮一想，我应该告诉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父亲，没法问了，他父亲都没了，那也得嘱咐几句啊。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长者，以后再到镇上来两军作战，要多加小心。退下去吧。是。张虎月琛一琢磨，以后是得留点神。怎么回事呢？哼，小时候啊就听我父亲说过，诸葛亮厉害着的呢。别看那么厉害，可是我家父亲都非常佩服啊。我们这次啊想逞逞能，没想到这翅膀还没等抖落开呢，哼，就给装笼里了。走吧。这俩人出来了，走到张口这又回来了。啊，丞相。诸葛亮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来了？有何话讲？那您把我们俩人放回去那不行啊，我们还带来了好些人呢。诸葛亮一笑，两个小孩啊，这么着不回去，得把这些人都放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把这300被俘之人全部放走，可有一样，军器马匹一律留下。这就够可以的了。张虎月琛一听，哎，这还差不离。谢过丞相，谁说不会说客气话呀？分什么时候？呵，月琛、张虎带着300多人要回去。帐前那些武将全火了，西蜀那些武将啊，大伙儿这么一瞧，我说咱费这么大劲把这俩给捉住了，怎么给放了？放这俩也可以，怎么那300号军校全放？要这么放起来，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呢？大伙儿都跟魏延来叨叨，魏延也挺生气，真是的，就是咱们丞相也不知道怎么了，法外施恩呢。 啊我看对这俩小家伙还挺客气，你看那俩刚杀过来的时候，这家伙扬刀摇枪，那是什么气魄呀？现在逮着了，我看他们都没老实，都没服气，好端端的给放了，还被这些军校都放。不能放，不能放吗？那再把他们全捆起来。哎，不行不行。魏延一看，那哪行，丞相有令啊，让放咱们都给捆上，违抗军令还了得？那您说该怎么办？不能轻易这么放他们，你们去给我找点墨汁来。找墨汁干什么？把他们的脸都给我涂了。这些人一听，哪儿找那么些墨汁去？那得多少墨呀、啊、得多少人奶盐呢？魏延一想，不要紧，咔着点锅烟子都给他抹上，全把脸抹黑了，放回去让司马懿看看。嘿，我让咱们这寒碜寒碜司马懿，对不对？大伙儿一听，魏延将军，您可真有高主意，好妙极了。你们倒问问呢，跟丞相说一声，这些位好，一声没言，噼里啪啦把这些曹魏军给抹了个大黑脸，全给放回来。张虎月琛呐、啊，这俩气晕了，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俩人都要气哭了，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啊、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呵，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在镇上那儿还看呢，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金鼓大作，二将很勇猛的杀进去，杀进去就没影了。 就好像啊抓起一把石子子扑噜这么一下扔在大海里一样，连个泡沫都没见。怎么样了这二位？司马懿呀欠起身来注目看呢，时间太长了，看得司马都督脖子都有点酸了。怎么还没看见影啊？旁边有棋牌喊了一声：“都督您看，那是什么人呢？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司马懿龙眼神这么一瞧，嚯，吓了一跳，怎么这些人都穿着曹魏的号衣，可是怎么全都是大黑脸呢？是不是西蜀军乔装改扮要炸我的阵脚？不是吧，都督您看，那不是张虎、岳琛二位将军吗？哦，司马懿一看是他们，一眨眼的功夫，这二位跑到跟前来了，呼啦一下三百士卒排列好了，往那儿一站。司马懿呀，又气又乐，咋办？心说这都什么模样？怎么进了人家诸葛亮一趟八卦阵？且不说破没破这阵，回来怎么都变成乌鸦兵了？岳琛、张虎啊，本来就一肚子气。都督听了，您告诉我们什么升井开吉门呢？修商渡井是四门，八个门又是正东又是正北的。不瞒都督您说，我们进阵之后啊，怎么样了？找不着门了。当时我们就看呢，本来那是黄旗，也不是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蓝旗了，蓝旗一晃就变成绿旗了，当时这阵里边就乱了，我们也跟着乱了，想夺门而出，那没找着门，让人家把我们给捉住了。诸葛亮把我们放回来了，同时呢让我们给您带个信儿来。他讲些什么？他让您好好的学学兵书战策，然后再跟他打。哎呀，差点把司马懿给气个倒仰。司马懿下好啊，诸葛亮，常言说得好，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打我捉住我的军校，甚至于斩我的上将军都可以，你可不能这么羞臊我呀。放人就放人吧，干嘛个的个的都涂个大黑脸呢？其实这不是诸葛亮干的这事儿，他不知道啊，把司马懿气坏了。岳琛、张虎有赞，赶快带领这些人迎中洗脸去，先说别在这儿站着了，太难看了。说完了之后，司马懿一抬手，苍啷下的把佩剑就拉出来了。他左手摆令旗呀，右手把佩剑望起，这么一举传令三军呢。诸葛亮如此羞臊老夫，我自从挂印征西以来，每见一阵几乎都完全败北呀。如此这样羞辱败阵下去，有什么面目回洛阳面君？今日我们要与诸葛亮拼死于阵前，三军给我杀！呵，把剑举起来，就这么一声大喝呀，跟着战鼓齐鸣。本来嘛，司马懿在没出大营的时候就已经传下令来，今天这一战，只要是说往上冲，那就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曹魏军一声大喊，哗，像山呼海啸一样。司马懿一想，我不跟你这么单独斗阵了，斗不过你，干脆咱们就一锅熬吧。他催动人马杀过来，诸葛亮准知道司马懿啊恼羞成怒，必有此一举。当时他把大扇这么一摆，迎着司马懿就冲杀过来了。哎呦，岐山脚下两军是一场混战，正在难解难分，忽然间听东北一声炮响，杀过来一彪人马，是谁？关兴。紧跟着西北一声炮响，又杀过来一支人马，姜维。从打这司马懿的后边包抄过来，人家诸葛亮的队伍正好是一个三角形， 就等于把司马懿给围困起来一样。司马懿一看不好，这样打下去几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赶忙晃动令旗，催动三军呢、干嘛？把后队变前队是赶快往回杀，夺路而走。哎呦，这一战说目下终点啊，打了有一个多钟头啊，古时呢就是半个多时辰呢、杀的曹魏军呢尸横遍野，丢盔卸甲，看那军校死伤无数啊。司马懿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瞧这仗打的，斗阵没斗过人家诸葛亮败下来了，斗兵斗将呢又败了，没想到人家诸葛亮安排下这么两支伏兵，都不知道人家这两支人马从什么地方绕过去的，由打队伍的后边杀上来了，这不是瞪着眼睛吃亏吗？幸亏司马懿当机立断，赶快往下退，要再这么打下去啊，那就完了，就这样人马损失大半呢。如果说司马懿今儿个带出10万兵来，大概折了也有6万呢。呵，这亏吃的不小啊，司马懿败退回来老营都站不住脚了，立刻是拔营起寨，把人马带到魏滨南岸重新扎营。唉，司马懿长叹了一声，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佩服了。诸葛亮大获全胜，命令三军打扫战场，这一打扫战场，呵，把那战利品呢、都乘车的往回拉，拽回来那刀枪剑戟都不知道有多少，得了好多东西。诸葛亮犒赏三军呐、他立刻把长史杨仪找来了。杨仪不知道什么事儿，丞相，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杨仪呀、我想一鼓作气长驱直入，趁着司马懿扎寨未稳，就是说他脚跟还没站稳能呢，我想打过去。如果这一仗要是打得顺利的话，那就直捣长安。可不知道现在咱们营中粮草如何？哎呦，杨仪就怕问这事儿。怎么回事？这几天可把杨仪给急坏了，粮草有点接济不上了。总负责运粮运草的是谁呀？李严。奇怪的是呢，这次这粮车就没到，应该说呀早就来了。这几天呢，杨仪就扳着手指在算，他一算这日子都过了10多天了，这事跟不跟丞相说呀？不说这也隐瞒不住啊，眼看三军没吃的了，要说这丞相非问罪不可，现在丞相要一鼓作气乘胜继续攻打司马的大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杨业同意啊，但是粮草接济不上了。现在丞相一问呢，他当时没答上话来。诸葛亮一愣，杨仪，你没听明白吗？我问你粮草怎么样？回禀丞相，粮草未到啊，现在军中粮草只够支付3日的了。啊？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不对呀、按这日子说粮草早就该到了，他怎么敢延误军粮呢？这李严这事儿是怎么做的呀？赶快查询。遵令。杨仪出得大帐，顺头上轻轻的抹了一把冷汗呐、真吓人呐、赶快派人吧。派人干什么呀？顺着那运粮的粮道去看看去呀。这时候三军将校就都知道，大家呀正在喝 兴高采烈，等着丞相传令，趁热打铁呢。司马懿呀，拔寨起营了，跑南岸扎营去了。哎呀，这时候丞相要是传令啊，一鼓作气，别等司马懿站稳了脚跟，咱们继续打他该多好啊！那一行子就那么长安取过来呀、啊。司马懿这一仗是元气大伤，就是啊。可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突然有人听说了，说军中粮草不济了，丞相已经生气了，压粮官没到。哎呦，这众武将气得个咬牙切齿啊！这是谁负责运粮啊？这运粮官现在要是站在眼前，我们就把他撕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敢延误军粮，该斩呐！杨仪听见了，他赶快安抚众将，我说列位别说了，丞相已经生气了，丞相生气谁都得生气。我说杨先生，您怎么还护着这个运粮官？哈哈，杨仪一听我护他干嘛，我都不知道李严呢派谁来运粮，他这不是现在没来吗？我这不是刚派人出去打探去吗？众将一听打探，这运粮官来了就得问罪呀、啊。别说他，我看呢、啊，连那个总督粮草的李严都应该问罪。嗨，不要乱说了。杨仪这儿正解劝着呢，忽然有人来报，粮草已经运到。李严这次打发来的这押粮官是谁？此人姓苟，叫苟安呢、啊。他怎么现在才来？是不是路途不好走？还是因为闹天儿？还是粮草没接济上？都不是。这苟安呢、啊、在半道给耽误了，感情此人喜贪杯中之物，他是又爱喝酒，爱喝酒也不要紧，他还特别的懒，应该一天走30里路吧，他呀走那么6-7里地儿，吩咐三军歇了，干嘛那么急着忙着往前赶呢？每天呢他都喝得醒不醉，醉不醒的，所以整耽误了10天，现在才把粮草押来。杨仪叫这苟安赶快到大帐交令，杨仪没法跟他说什么了。苟安来到大帐口这儿，他一看呢、啊，心里有点哆嗦，他知道自己来晚了。进到帐中来，他一看丞相诸葛亮满面怒气，把苟安吓得一激灵。他酒醒了吧？醒了。从今儿早晨一睁眼，滴酒未闻就没敢喝，他知道今儿要来见诸葛亮，上前10里一交令。诸葛亮看了看苟安，因何迟误10天？讲，你来晚了，你不知道吗？启禀丞相，他这个苟安呢、啊，早把词儿想好了。我知道丞相正在与曹魏军交战，这一路上我唯恐中了曹魏军的埋伏，粮草车被抢，所以我审慎而行。耽搁了几日，都气得诸葛亮把帅案一拍，大胆，前方正在恶战，押粮运草耽搁3日，要判以徒刑，耽搁5日，当即问斩。现在你居然敢误运粮草10天，耽搁了老夫的军机大事，焉能容得？刀斧手将其推出辕门斩首。两边众将这么一听，哎，大家都出了口气，丞相这令下得好，该斩。捆绑手过来就把苟安给推出去了。旁边的长史杨仪这么一看，哎呀，这不行啊，这啊，且慢，刀下留人。他在帐口喊了一声，然后来到诸葛亮的身旁，丞相，杀不得呀。诸葛亮看了看杨仪，怎么见得杀不得呢？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斩他吗？ 是啊，按律当斩呢、啊。可是丞相，你要知道，这苟安是李严派来的押粮运草官呢、啊。李严那也是一位托孤老臣。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怒责了押粮官苟安呢、这家伙耽误了军机大事，粮草晚来了10天，因为他在路途上是贪杯饮酒。诸葛亮很生气呀、这10天耽误多少事儿啊！岐山一战大败司马懿，把司马懿杀的都跑到魏兵南岸扎营去了。这要是西蜀大营，粮草充足，一鼓作气杀过魏兵南岸，就要直捣长安了。你说这苟安多气人呢、不单是诸葛亮生气，西蜀大营所有的文武众将都挺恨他。按照诸葛亮的意思，就把这苟安给杀了。因为这个长史杨仪啊给说了个情，诸葛亮免去了这个苟安的死罪，打了80军棍把他给轰出来。苟安悔恨在心呢，他越想越恨诸葛亮，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魏兵南岸曹魏大营来了，来投降司马懿。这苟安多可气、苟安可气不假，更可气的是那杨仪。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诸葛亮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他讲情保下了苟安的活命，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苟安的时候，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说您已经把他饶了，何必不做个整人情呢？您打他干嘛呀？像这样的小人，如果说 要把他打急了，他要是投靠曹魏军，这可怎么办？你给丞相提个醒，这不等于逼这狗安一样吗？果然呢，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中军官进的大帐一回报，说是西蜀压粮官呢，苟安前来投降。嗯，司马懿刚躺下，一听这信儿又起来了。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嗨，这些日子司马懿啊是翻来覆去，吃不好睡不安呢，他是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窝屈。你瞧这几仗打的啊，哪仗都没打顺利过。本想这次吧，按着圣旨行事，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嗨，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斗将不行，斗兵也不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司马懿呀，心里头能没火吗？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现在他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这粮草究竟有多少。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他立刻是乘胜而进，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捣长安呢。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魏滨南岸来，我能抵挡得了吗？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啊？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压粮官前来投降，哼，甭问，准是诸葛亮一计。这司马懿啊也多少受点病，只要一提诸葛亮他就觉得是有计，立刻问这中军官：我来问你，这压粮官带过多少人来？一共六个人。压粮官叫什么名字？叫苟安。哼，司马懿一听，听这名苟安呢，把他叫进来，我亲自来见验。你说司马懿对这事儿多重视得了，其实啊这就告诉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不行，我得亲自看看。中军官出去功夫不大，把这苟安给带进来。苟安呢，咬牙发着狠给司马懿磕了个头。干嘛咬牙发着狠呢？他跪下费事啊，让诸葛亮这八尺军棍把他给打着了，整个那臀部给掏下两块肉去。司马懿这么一瞧，这人怎么这样呲牙咧嘴的？哦，平身，砍坐。哎呀，都督，我不敢坐，我坐不下，因为我身上有伤。哦，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好家伙，裤子都让血染红了，你倒换换呢。不，苟安就要这样，他要见见司马懿，让司马懿看自己这惨相多可怜呢，好把我收留下，他是有目的的。哎呀，谁把你打成这样？启禀都督，就是那诸葛亮，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以世欺人呢，不是今天杀这个，就是明天责罚那个。我是个压粮官，因为我压粮运草晚了几天，其实并没晚呢，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我唯恐粮食有伤，所以我耽搁了几日，他险险杀了我。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虽然杨仪讲了情，诸葛亮还不饶过我，又将我打了八十军棍，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逼得我是走投无路，我才来投奔都督。都督您要是不相信，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说的这会儿唰，他把袍子一撩，伸手就解裤腰带。司马懿想，行，咱们够惨的了，我甭仔细瞧了。哦，司马懿明白了，明白什么？苟安呢，是怕司马懿不相信他。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这不是，我是真心实意来投降的。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苟安，他心里想， 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好嘛，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啊，我能抵挡得住吗？想不到啊，魏主洪福齐天呢，这诸葛亮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怒打了这狗安呢？你这不是等于把这人给我送来了一样吗？嘿嘿，诸葛亮啊诸葛亮，我正好利用利用这狗安。想到这儿，司马懿微微一笑，狗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哎，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哎呦，这狗丸一听，感情我能做上将军，嘿嘿，哎呀，多亏司马都督啊。他立刻连声道谢，都督，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我也心甘情愿，您说什么事吧。司马懿听你进前来，你要想办这件事必须是机密行事，严守秘密，你得如此这般。司马懿让苟安干什么呀？他让他回成都，你到成都啊，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你去对他说，说诸葛亮啊有篡上之心，就是说他要篡位，篡刘禅的位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连老命都豁出去了，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嘿，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我就重赏你苟安。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是假意投降。苟安一听，嗨，这事儿太容易了，都督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呀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我说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保证让刘禅下旨把诸葛亮叫回去，我不在这儿多耽搁了，跟您告辞了。司马懿重赏苟安，然后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把苟安由一条小路送走，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怎么苟安比他还明白，我再让诸葛亮逮着，那非把我斩了不可。这苟安呢，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拐着弯抹着脚，提着心吊着胆，呵，爬山越岭回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他就找他表兄去了。苟安这表兄是干嘛的呀？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要不这苟安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说那样的大话呢？说您放心吧，我这个谣不造则已，要一造准能让刘禅听见，刘禅准能下旨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感情他有这么个表兄，他这表兄不厉害，就是个小宦官呗，但是管他表兄这个那宦官头厉害，谁呀？黄皓。这小宦官呢，正是那黄皓的亲信。他这表兄一看这苟安，哎呀，我说表弟呀，你怎么这模样？嗨，您别提了， 表兄，我有机密大事没地儿说去，简直都把我吓死了。这小宦官这么一听，当时就愣了，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丞相诸葛亮啊，不在岐山打仗的吗？啊，是打仗的，我不是押粮运草官吗？啊，对呀，对对对，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诸葛亮要反了，他有啊篡逆之心。这小宦官一听啊，差点趴在地上。是真的吗，表弟？ 真的呀， 这我敢扯谎吗？你想一想，他接二连三出岐山干嘛呀？诸葛亮简直的都要奔了命了，要吐了血了，把老命都要搭上了。为什么呀？他不是为他自己吗？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你知道啊？要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没敢待，我连夜跑回来了？哎，表兄，这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诸葛亮权势太大了，朝里头文武啊大多都是他的人，要是走漏出消息去，那就不得了了，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 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对呀，对，别说你怕诸葛亮，连黄浩都怕呀。 哼，有一次黄浩喝酒喝多了，他在那儿叨念，他挺恨怨咱们丞相诸葛亮的，感情诸葛亮有意谋反。 哎呀，你这消息得来的好啊。 我说表弟，你既然嘱咐我别说，你可也不能乱说啊。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说。苟安乐心说谁也不说，哼，到宫里你就得跟黄浩说。果不出苟安所料，这小宦官心想，表弟谁不说我也得跟黄浩说一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小宦官进宫来就跟黄浩把这事儿说了。黄浩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有意谋反篡上，想推倒刘禅，他为西蜀之主。哼，黄浩暗暗一笑，他瞅了瞅这小宦官，哼，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丞相功高盖世，为国操劳，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乱听，不要乱讲，退了下去。啊，是，嘿，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黄头他不信。谁说黄浩不信呢？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黄浩就站起来了，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黄浩把那牙一咬，好啊，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呢。实际这黄浩信不信？他真不信，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好家伙，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我们两口云呼气儿都出不来，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啊，黄浩也纳闷儿，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他对他自己也那样，哪有这样清苦丞相啊？一国的丞相刨去皇帝就他大了，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你瞧他吃那饭一顿叫俩菜就完了，连我每顿饭还五桌呢，我吃一看二眼观三，没事围那第四桌转俩圈，这事儿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叫他知道那还了得。就这诸葛亮，得亏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他要在成都这儿坐镇呢，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天天学磨我们，你打仗就打仗得了呗，都要领兵走了，没事儿还给皇帝上份表，让皇帝什么远小人近贤臣。谁是小人啊？ 甭问你诸葛亮这表示有所指，大概是冲着我黄某人。你说这黄浩他糊涂混到什么程度了？那诸葛亮哪儿说就光指着你黄浩啊，他是告诉刘禅注意这些人，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近贤臣远小人，而后汉之所以衰败，是亲小人远了贤臣。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忠良，是提醒皇帝注意，这黄浩揽他身上来了。哎呀，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呐、哼，你既有今天，我得想主意把你这事儿跟皇帝叨唠叨唠，还不能就轻易这么一说，我得给你添个枝加个叶儿。哎呀，皇后为难了，添枝加叶儿难道说陛下能信吗？你可别忘了，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父啊，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恐怕刘禅不信，我必须得如此如此。他想好了一个计策，这皇后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呐、啊，唉声叹气。他每天呢都陪着这刘禅玩，而且呢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甭管是吃啊喝呀、啊、玩啊闹啊，哎，他都领着刘禅陪着刘禅，就是总给他出这主意。刘禅特别欣赏这皇后，他觉得皇后这个人呢非常好，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刘禅就问他呀，我说皇后，你从早晨起来哭丧个脸，寡人我说几次了，今儿咱们喝点什么酒吃点什么菜你也不言语，我说今天咱们这歌舞该怎么唱怎么跳你也不搭声，你怎么了你？嗨，陛下，我在替您义务心呐、啊。哟，刘禅一愣，你替我忧什么心呢、啊？我这不挺好吗？从睁开眼到睡觉，这一天是吃喝玩乐，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陛下，您在深宫，您在成都，您还不知道呢。诸葛亮丞相啊，啊！刘禅一听，我相父怎么了？他这个，皇后往两边这么一学嘛，陛下我不敢说了。这耳目众多呀。哦，刘禅一听这准是有事啊，两厢撤下，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刘禅把黄浩叫到跟前，什么事儿你说吧。丞相诸葛亮他图谋不轨呀、啊、他要谋反篡位。什么？刘禅听着这会儿瞪大两个眼睛瞅着皇后，我相父要谋反篡位啊？他仰天大笑。皇后心说麻烦了，怎么呢？他准是不信，你看他怎么笑成这样。紧跟着只见刘禅把那头这么一晃，岂有此理，相父受托孤之重，哼，他怎么能够谋反篡位呢？哎呀，陛下，您看，我本不想跟您说呀，我准知道您不信，甭说您哥我也不信呐。就是嘛，可有一样，陛下您想过没有？诸葛亮丞相为什么三番五次兵出祁山？您劝都劝不住，留都留不下，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呀。他这不是为他自己吗？刘禅一听，不见得吧，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跟着就收拾江东，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成就霸业吗？嗨，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啊、陛下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啊，文武百官对他是清晨三叩首啊，就像您升早朝一样，一早晨都得上大帐去拜他去。陛下，

对对对，我们呢一定要把这尸啊相关的要说清楚了。我们啊不让它做积累，我们让身体积累的是健康，存健康。大家有时候不理解，存钱大家都知道，是吧？你现在有多少钱啊？哎，我有80了，好，往100存，是吧？哎，我有800块钱了，我再存，我上千，是吧？嗯，我9000了，再加1000，我上万，是 啊。这个道理大家都 财富的积累，实际上呢，我们这些病，是吧？也是一个积累过程。那你翻过来讲，我把这钱，啊，我把这自己的时间，我把自己的精力，都往健康投，我不得病，是吧？我争取的不得病，不得病你就是创造效益了。为什么？你省钱了。这有的人呢是挣了不少钱，是吧？怎么挣来的？用健康换来的，是不是？然后呢，身子病倒了，然后呢，再拿这个什么呢？再拿这钱去医院，啊，再去买这个健康，有时候能买回来，有时候还买不回来，所以这个账大家一定要清晰。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姚老师特别强调了泡脚、按摩脚，这就是什么？这叫预防。再说啊，深一点，储存健康，啊，就说呢，啊，这个湿，它本身性质，啊，要知道，啊。它什么叫性质？这湿还有性质？有啊，我们要认真分析这个湿。首先第一，它有外湿，它有内湿啊，这个清楚吧？ 清楚。 外湿和内湿， 嗯 啊，外湿是什么呢？啊，我正出着汗了，哎，这个进空调屋子了，喝了这个锅汤风啊，这就是外湿啊。喝着呢，我出门突然天有不测风云，下雨淋湿了啊，这是外湿。喝着呢你的居住啊，喝着你的工作环境潮湿啊，你比如说在南方啊，南方就非常是湿啊啊，一个经常下雨啊，还有呢啊，河流湖泊比较多啊，这个环境就湿。有的工作环境啊，哎，它有湿啊，就空气的湿度啊，特别高啊，这就是湿嘛，这叫外湿啊。我们说起湿呢，还有一个内湿啊，内湿。说这内湿怎么来的呢？ 应该和吃有关吧？ 吃出来的，喝出来的。这个喝水，这个喝水有学问啊，这个喝水有学问。那吃饭呢，就甭问了，是吧？ 更有学问， 更有学问，特别是中国。是吧？吃的文化那是，现在讲叫舌尖上的，是不是？ 对，舌尖上的文化。 是，大家知道，啊，说起来喝有学问，可能大家在这个意识上还有点，嗯，有的人清楚，有的人未必还不是十分清楚，是不是？ 是的，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好了，这就是内湿。内湿呢，其中一个是饮，一个是食啊。如果从吃啊，刚姚老师说是吃，那就是后味滋腻，讲话特别高度概括，然后你自己去展开它，是吧？用现代医学来说呢，好多滋腻的是吧，后味的东西都是什么酸性物质，是不是？ 对，它会产生酸代谢物， 哎，是吧？这叫什么滋腻后味的耐脾， 影响脾的运化。 哎，耐是防耐的耐， 嗯， 阻耐的耐啊，说你老吃这些东西，就是加大了什么脾的工作量，给他出难题了。 对，给他设障碍了。 设障碍了，是吧？啊，所以这是内湿造成的，影响脾的什么呀？脾主运化水湿，是吧？他喜欢什么？他喜欢燥，啊，你滋腻的东西呢？它就不好运化， 对，给它的工作增加了这个压力， 啊，对不对？啊，这就清楚了。这是说从饮食上，从食，从饮上来说什么意思呢？啊，从饮上，那就是喝水呗，是吧？吃冷饮呗，是吧？咱们说说这个冷饮，这马上就是夏天了，是吧？我看夏天不夏天的， 我说吃冷饮，有些人呢是一年四季大冬天三九天也在吃，是不是？这个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说。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讲阴阳的时候啊，就说了一句，阳是什么？阳主动，是吧？阳是人生命，是吧？的动力，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的。 哎，说是人气血的动力， 新陈代谢的动力， 新陈代谢的，同时也是 消化的动力。 对了，所以你吃这个冷饮过多，是吧？就消耗了它的动力，减弱了撤力，这叫撤力。 不是加力， 不是加力。人们现在不讲一个有个词儿叫正能量吗？啊，你加的什么？啊，消耗正能量，就消耗我们肠啊、胃是吧、脾啊这个能量。哦，是这么着，这你就清楚了啊。特别是什么呀？吃饭前，你吃完了这冷饮以后，你马上就感觉到你就不大想吃饭了。啊，特别是小朋友特别明显，啊，小孩的那个脾胃呢，更嫩， 他会更容易受伤。 对了，但是呢，小孩是吃雪糕啊，喝冷饮的主力军， 对他吃的更多， 是不是？所以你看那胖小孩那么多，为什么呢？啊，把阳伤了，啊，后胃了，啊，脾主运化水湿，他洗燥，他误湿。就说你这个细胞也好，你体内是吧，寒湿量就高了。因为什么说了，胖人多湿，瘦人多火。 嗯， 啊，所以你这个吃下东西之后，啊，胃的蠕动力也慢了，肠的蠕动力也慢了，啊，特别是呢，脾的运化的水湿受到极大的伤害，它不能够把湿及时的排出去。哦，说胖是这么原因，对，啊。不论是它形成了一个胖，它还形成什么？形成你有痰，对吧？有痰呢，啊，痰是什么？对这个痰，大家说了，痰就跟肺有关系，对？你看它根是什么？ 是说的稀者为饮，稠者为痰吗？ 对啊，是吧？然后呢，肺是什么呀？啊，肺是出痰之气，啊，什么叫出痰之气？啊，就是举个形象的例子，它就是痰盂儿，出痰之气嘛，是吧？它就是痰罐儿，是不是？啊，就出痰之气。真正产生痰怎么认识啊？是吧？是说的脾，啊，脾是生痰之源，啊，为什么说它是，啊？原因根在它身上，因为痰是湿，就是啊，刚才姚老师说的特别细。啊，把这湿啊，降者稠者为痰，稀者为饮，是不是？那说的很细了啊。那就说他的责任啊，生痰是在于脾啊。这一点上跟啊现代医学啊，那现代医学呢，那就是消化，它就是呼吸系统的毛病啊，它扯不到这个什么，它扯不到这个脾胃啊。中医不那么看。而且就把这个痰和饮重点还就搁在是吧，这责任者还就搁在脾胃上是吧，就给是吧肺啊摘清了责任，根不在他啊，虽然是啊从气管里吐出来的啊，从肺里吐出来的，是不是？但根不在他啊，这就是把责任分得非常的清楚啊，不冤枉一个好人，是不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啊？为什么分那么清？怎么去解决这个痰？怎么解决这个瘾？是吧？它和治疗、康复啊，就跟我们打靶一样，你靶子还不知道了，你瞎打是吧？你肯定还打着好人了，是吧？所以必须得认清楚了，认清病的性质，产生病的原因，给它定性定位啊。这是一个我们说啊，冷饮。再说喝水吧，说喝水还有学问，马上天热了，啊，喝水有学问吗？太有学问 了，嗯，非常的有学问，有讲究， 有讲究。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 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是通州店的顾客。 哦，咱们今天交流交流。 我您的老听众了。 哇，老朋友了。 啊，老朋友。08年的时候，我那会儿就听广播，我也是经常比较重视那个健康知识讲座。 好。 在那会儿呢，我听您那广播啊，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会儿您以拉家常的方式 对 讲那个健康讲座，那会儿我就觉得听这个讲座不枯燥不乏味，还从中学到了好多的健康的养生知识。那会儿我就听您讲啊，讲那个自然方法呀， 对 什么泡脚呀， 对 推肚子呀，三步曲五步操，挺好。我打那时候起，我就是从08年开始，我就10年当中始终那泡脚就没断过。 呵，坚持得好。 挺好，因为那时候我脚特别怕凉，我记得是从15年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啊泡脚啊推肚子呀， 对， 做您那个三步曲五步操，然后坚持万步走，再结合咱们的产品那个微生态吧，那我再坚持做这些个一系列的这方法一起做，我的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来说说都有哪些变化 啊？由原来体重吧135斤，在半年不到的时间，4-5个月的时候，我每天坚持做，再坚持万步走，然后再喝那个咱们那个微生态，那个然后我那体重啊，从135斤减到了110斤。 你现在身高多少？ 我身高不到1.6米，1.58米。 啊，正常了。 正常了。原来挺胖，湿气特别重。原来我大便也老是沾便池子呀，然后那个胃也不好，动不动就打嗝啊。毛病也挺多， 说明你肚里有垃圾了，是不是？ 对呀、 哎， 是。赶那个呢？我体重一减轻了呢，胃也不打嗝了，是体重也减轻了，还那个身材也苗条了， 上下通了。 好吧，是。真想不到，我说这个方法还有减肥的效果。 哎， 心情也好了。 心情也好了，上下一通嘛，垃圾一排。 是啊。 垃圾排以后， 身材好了，体重的湿气也没有了，胃也好了，大便通畅了。就是感谢您那个健康方法，传播咱们的自然方法呀，特别好。我发现呢，只要咱们坚持做，每天坚持做，就没有不发生改变的。 这话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自然的方法就得啊，把它融入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一项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这就对了。 对。这个我想起您说过这么一句话，大道至简， 没错， 简单的方法，只要每天坚持做，身体的每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发生很大的改变。对， 它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把这个体内的垃圾排了以后，它上下通了，给我们的这个体内五脏六腑有一个清洁的宽敞的一个环境， 清洁垃圾， 让我们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通畅了，营养呢也供应上了， 对， 也就有精神了，也就有劲儿了，是不是？ 精神头足了。 对，是这样的。 是，感谢您的方法。 现在脚也热了。 发明了这个三步曲五步操，真好。 现在多大年纪您？ 我55。 嚯，你这健康意识确实挺强的。 早在10年前我就听您广播。 你看看。非常好， 对， 这关键 现在我身体也好了，身材也好了，每天去跳舞，特别高兴。 嘿，活得潇洒， 潇洒！感谢你们那个方法特别好，希望那个把咱们这方法都传播给每一个广大的中老年朋友， 对， 让我们都健康起来，快乐起来，能长寿。 呵，这个目标太宏伟了，就是我们想做的就是这项工作，这项任务， 对， 这也叫事业，是吧？全民的健康 事业。这就是一个事业。 这现在这个五门功课怎么样，是吧？现在是吃着香， 睡得着， 睡得好， 大小便通畅。 对， 好， 现在他大便特别好，现在每天一次到两次啊，那个也不沾便池子，特别好。以前呢就是一天三至五次，还老沾便池子冲不干净，现在特别好。 啊，原先是每天三至五次。 对对，以前是那样。 那就不正常了。 是不正常，那时候我觉得是，哎，就咱们喝咱们那回生菜挺好的。 是吧？ 对。 还有哪方面的收获？ 我原来没太大的毛病，健康意识比较好一点儿，就是体那个垃圾多、湿气大， 嗯， 大便不成形。 哎。 其他又没什么事儿。 那挺好。 挺好的，就是健康保健意识强一点。 哎，健康啊，这个意识啊强一点，得病的机会呢就少一点，是不是？ 咱们从现在注重养生保健呢，什么以后给儿女给他们找麻烦添麻烦 啊。那么我们说了嘛，自己少受罪嘛，家人少受累啊，节省医药费、啊、 医药费 啊，造福全社会啊。是不是？ 对对对， 何乐而不为啊，是吧？ 是啊。 你现在55是吧？ 对。 你这更年期早就过了？ 哦，还没算完全过去。 哦， 现在我还喝咱们的好多产品。 哦， 然后再坚持做些方法，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显的那更年期症状。 太好了，有些啊，我一提你这岁数，我就想到了。 听您说过， 哎， 什么更年期必喝这个，必做这个，这些方法。 有许多女性啊，到更年期啊，这关呢很难过，过得呀很痛苦，是吧？ 是。 引发了许多许多的病，有的甚至是饭也不能吃啊，是觉也不能睡啊，是吧？脾气也不稳呐、啊。弄得是自己不好过、 哎、 家人也过不好，是吧？ 是影响家人的生活。 对，你现在呢就提前，你比如说特别是女性在绝经前啊，我们特别注意养生保健，就避免了呢许多因这个更年期所产生的一些症状啊。有的人更年期过得就很顺的，说没有太大的感觉，人家就过去了。 我原来听您讲座的时候，我最怕这方面的事儿、 哦、 我怕到时候我也是更年期的时候就是找好多麻烦。 哎、 然后我就提前做，听您的，听您以前讲过吗？ 非常非常好。 我就提前做了。 所以什么事儿啊，这个在健康方面啊，你就得提前投资，投时间呢、啊、投精力，是吧？有的人呢是什么呢，得等病来了，这个等这个病来了以后呢，还是还想顶一顶啊，是吧？扛一扛啊，拖一拖呀，是吧？最后怎么样，你受的罪也好，你花的钱也好，那真是。 现在就是来这样说，健康投资咱不吃亏呀、 啊、没错。你看这账啊是怎么算， 不要把那等着病来了把那个钱才花医院钱，那会儿已经晚了。 这就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 对 啊，您看您10年前你就听广播，是不是？哎，然后就开始做方法。嗯， 是。 嗯，这些方法做的坚持的比较好，比较认真、 嗯、 那你看能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创造的不一样呢？那就是一个观念嘛。哎， 对。 所以我们要求啊，大家啊，把健康的主动权呢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呢做健康的主人，这是一句口号，是吧？我们呀、啊、把这个口号怎么样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真正做把健康的主人。您现在就是健康的主人， 做健康的主人。 您这个意识超前，给我们许多人带来了榜样，特别是提示 是 提示一些女性朋友，很多女性朋友不太了解自己的这个啊三期月经期，是吧？产后期，特别是啊，我们强调是老年妇女要想过好老年生活，必须得过好更年期这一关。所以有些人呢对这个呢不太了解，是吧？你看我遇见三个都是70多岁的老太太，啊，跟我讲什么呢？这李老师啊，怎么我一到医院去看病，人家就说我是更年期综合征啊，我啊，他说我都70多岁了，我想问问你啊，我这更年期多少能更过去啊？我说了， 更不过去了。 哎，我说了。我说这可不是啊，多年儿媳挠成婆，啊，你这一关，是吧？你迈不了步，上不了台阶儿，啊，很难过去，啊，所以说你 看，关没过好。 你想看40多岁，是吧？一到70多岁，你说在受这更年期的困扰，你说多少年的， 二三十年呢， 提前保健提前预防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您这意识啊，就给我们许多呀接近更年期的和刚刚进入更年期的这女性朋友呢有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提示，非常好，不错，嗯，非常好，嗯。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健意识。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就交流到这儿。 好嘞，李老师再见。 好，谢谢你的介绍自己的心得体会啊啊。 好，谢谢， 好，祝您健康快乐，荣保青春。 好，祝李老师健康。 哎，好嘞。 好， 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现成的，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现成的呀，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现成的，站的稳那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现成的儿啊，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翻船，一棵小树叶，若不经风雨，百里森林哟，并肩耐岁寒，耐岁寒。一家十十家百，百家千千万，谁肝胆？